哪一个药有哪一味药有效，哪一味药没有效，就在学习上面比较不利。好，所以我会觉得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得等到你经验老道再这么做。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我们习惯用合方的手法，有的时候医术会老得很快。就像大陆有一些有几本书吧，他提到说所谓的明老中医，有些人的医术都已经疲掉了。当然我相信还是有很多老中医是非常优秀的，他只在形容一些一般那种生意不错的老医生。他说就说，因为你知道当你看每天都看100个病人这样看，到后来人家就问两个问题，然后就这个汤，或者问那个汤，就医术会老掉的。那合方的手法一旦开始使用的话，其实医术会老得非常快。像当然合方也不失为一个方法，像是清代的时候那个启禀会，四川的启禀会就开始用合方，就是这个病已经错综复杂了，又像白虎症，又像柴胡症，又像太阳症，那就三种都方这样子，然后人也医好了。所以的确这种合方会看到我们，让我们看到说，哦，原来石膏跟附子跟大黄都是可以放到一起没有关系的，这是可以的。那现代的我们比较会看到的医生的话，我想用经方用合方的方法很多的，是美国的尼海夏先生，他就是，但是美国的尼海夏先生用了合方以后你看到他帮病人开的药单，你会有一点担心这个医生的医术会老得很快。怎么讲呢？就是好像因为很多难医的病都是寒热复杂嘛，都是便秘嘛，那所以你会很容易在某一个大类型的病人的药单上面看到说，这个人大便比较不通嘛，就放点大黄，然后呢这个人他有热嘛，所以放点石膏，那大黄跟石膏都放了，那脾胃一定会比较虚嘛，那就放点白术垫底嘛，然后再那这个、那一定人肾阳是很虚的嘛，那附子一定要放。所以你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些习惯性的主结构在里面，但不是每一种病都这个结构了，像治肝病那是另外一套。但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大成还是一个损失，你会有点分不出来。就好像有很多，如果是一个初学者这样做的话，我想是一个损失，因为每一个方都有每一个方的特殊的用途跟它的特质。你一旦习惯合方的话，你会变成在开药不是开方，所以我会觉得不急着用合方法，因为一旦用了合方，你会变成在开药，然后就不是开方了，所以大概会有这种感觉。就有些东西越慢越好。这个学医我常常觉得就是有一点像是谈恋爱啊，就是你何必那么快走进爱情的坟墓呢，就是这样那种感觉，就是美丽的光阴让它长一点比较好吧。好，那这个再来这个刘杜周啊，他这个标题写的也是有一点惊悚，房后伤风案，其实这真的是有一点没必要。因为他的那个故事只是讲一个男的他脚受凉然后就变成这样的症，只是因为他之所以特别要标房后伤风呢，是因为这个男的这个身材高大体魄雄伟所以本来不应该得到桂枝附子汤这种表虚之症的。因为体魄比较强健的人通常中了是比较容易变成麻黄汤症或者大青龙汤症。因为 SARS 流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抵抗力越强的人越容易被这个病毒借这个抵抗力来生病，对不对？那个是麻黄汤症大青龙汤症会有的调调。所以本来抵抗力很强的壮的人呢，应该是那样子的，结果没有想到竟然得了这种台湾小朋友才会得的这种这个桂枝加附子汤症。所以他特地就是觉得是因为同房所以不好这也是一种推论吧，我想。那因为他的有这个脚的疼痛跟这个拘挛，所以呢他就又加这个木瓜独活之类的药，但是基本上是桂枝加附子汤的结构。那再来呢，刘杜周的下一个医案，这也是很典型的， 典型的这个桂枝加父子汤的医案。那么这样的典型医案呢，它是我是在这边想到说，它这里啊跟后面几个医案有一个有一些不同的点，就是这东西其实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读经方读了久的人，比较久的人开药会有某种习性出现。就好比说他是先用桂枝加附子汤让他的汗停了，然后呢再用桂枝汤加黄芪白术这种固表的补气的药去补它。那这就是像我会觉得说，如果是学经方用某一种方法去读它的人哦，就会有得到一个结果，就是黄芪跟白术跟桂枝汤走的路不一样，尤其是黄芪，黄芪跟柴胡汤走的路一样，但是跟桂枝汤走的路不一样，所以黄芪的走的那个路刚好会遮掉桂枝汤的那个路，所以我们习惯就是用桂枝汤细过，当然这个不包括桂枝加黄芪汤啊，那是故意要那样子的，但是用治疗这个外表风寒的外感风寒的这个桂枝汤的时候，比较基本教义派可能会就是先用桂枝加附子汤，先用桂枝汤，然后之后要补表的时候再加进黄芪，但是不会在这个前一段里面先把黄芪加进去，造成一个可能的干扰因素。可是呢，我们后面看到很有一些医案，它就是直接在里面就加，又加附子又加黄芪。我不能说对错，我只是在这里跟同学提到说，如果经方学了之后就会产生某种习惯，那这个习惯就是或许是真的有意义，或许是没有意义，但是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内在的逻辑啊，大概是这种感觉。那像我的话会比较倾向于刘度周这个用法，就觉得一旦你加了黄芪，桂枝加附子汤的药会走到哪里就变成一个赌博啊，就会比较打得会比较不是那么准确。就像经方里面有一个方子叫做肾气丸，但肾气丸就是很精确的可以把那个补药的药性拉到身体的某个地方去。那后来呢，有人就比较自作聪明啊，就是把它哪几味药拿掉，哪几味药加减量，说什么我要补肾阳就用右归丸，我要补肾阴就用左归丸。那结果呢，右归跟左归结论都是无家可归，就是他那个就是说人体是一个，就是其实伤寒论这书是很神妙的，人体也是很玄的一个东西。那你真的吃了右归跟左归，你会发现那个药性好像烧在这里烧在那里，就是不到肾那边去，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所以有的时候学了经方以后，对于那个用药的加减会有一点洁癖，而这个洁癖我想可能也会得到自己的原谅，因为经方它有一些那个药的走法还真的还蛮神的。那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智能啊，去加一点减一点什么，往往那个药反而被变得好奇怪了。所以我们当然经方是可以外挂，像桂枝汤它教你好多加减法，对不对，是有很多外挂的方法，但是这个外挂的方法基本上都是有一些限制在的。就好比说有一个汤叫做黄芪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就是专门给你外挂的，可是呢你就会看到它是什么桂枝啊，什么桂枝三两啊，芍药六两，这些煮熟的药都很重，然后黄芪只放一点五两，然后外挂的加减的药都只放1.5、1.5这样子，就是它让你外挂，但是不允许你那个喧宾夺主变成加一个药去伤到那个药的主轴，药方的主轴啊，就是可能这是经方世界的一种对于药的结构的一种珍视，一种重视。那当然，相反的来讲，其实现在一般把脉开药的医生，不是开方是开药的医生，那可能他就已经忘掉了一个方剂的结构其实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那下面那个吴秋平的医案就你们自己看就好了啊，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那再来下面这个余孤城的这个医案啊，他是这边也只是说，他说大汗不止恶风，尿急而无尿意，这边只是让同学看一下说所谓的小便难也有这样的状况啊，就是想要去尿尿可是尿不出来啊，这个也包含在里面。那 再来呢，这个陈瑞春的啊，这个陈瑞像陈瑞春这个方子里面，就是桂枝汤里面有加党参，在桂枝附子汤里面加党参。那这个党参的意义，我们比较说补充一点精义吧。那原则上在这个汤剂的结构里面加党参，不会对这个汤剂造成太大的偏差的影响，因为啊，人参的力道其实很强，人参的力道会影响到很多其他药物的药性。那我说的人参就是比如说高丽参啦，或者是吉林参啦，那种红参类的啊，高丽参、吉林参，还有什么？石柱参呢，已经不用，就是已经是周边的参了，那不是我们一般用的。就是我们就现在说的人参啦，总而言之就现在说的人参，就红参类的东西。那但是党参的话呢，它的药性其实比人参要散，就是比较松，所以它不太会影响别的药的走向。那如果你放了人真正的红参，好的那种辽参、吉林参、高丽参那种啊，放上去，那个整个人会被束住，那种感觉会出来啊。所以那基本上呢，放党参是无所谓的。所以我们平常在开仲景方，如果张仲景写人参的话，我们通常就是直接开党参。虽然党参不见得等于张仲景时代的人参，但是至少比较可以取代。相反的，如果你真的放了红参的话啊，反而很多仲景方的药效都变得很诡异了。好，就像仲景方里面有一个方叫做人参汤，就是理中汤。那理中汤你真的放红参的话，那理中汤根本运行不动，就是你的肚子就变成闷烧锅，你知道，就是本来理中汤是可以走到你的整个脾胃，就是整个消化导，让它活力增加。你真的放了红参下去的话，那个药性就束在这个地方，然后就肚子就闷闷胀胀的，一点都不能达到它的效果了，这样子。那下面呢，一个蒋建云的医案啊，他就是用这个桂枝加附子汤加味来治疗鼻流清涕。那这个鼻流清涕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通常是说什么，这是一种过敏，对不对？鼻子过敏啊。那可是你看他的辩证，他是鼻子过敏，他认为是肾阳亏虚，肺中虚寒，然后鼻湿温痒，寒水犯鼻。于是呢，就用桂枝加附子汤里面呢，再加一些什么苍耳子、益智仁、金樱子啊。那我们这个课在这里，当然呢，不能够完全的跟同学，我们这堂课还不会跟同学很完整的谈鼻子过敏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关于鼻子过敏的这个基本观念，刚好这个依然带到，那还是要跟同学讲一下。因为如果不稍微做一个厘清的话，好像如果我们误以为说鼻子过敏什么过敏都要用，什么流鼻涕都要用桂枝加附子汤治的，那也不太对了。首先我们来看啊，鼻子过敏啊，我在这里要我想我这个讲法，我来借这个别的老师的说法来讲好了，来借南投那位先生或者是肖胜阳老师那边的讲法，同学听起来会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肖胜阳先生会说鼻子之所以会吸到什么冷空气或者一点什么东西，就会好像感觉到那个反应变得很强烈。那其实一开始是意味着你的鼻子里面的那一层本来分泌来保护你的鼻腔的那个液体分泌的根本都不够，所以你鼻子的黏膜就直接暴露在跟空气接触的状况，那这样子就会产生很大的刺激，然后你就变成一直要从泪腺那边灌鼻涕过去，对不对？然后就一直要流鼻涕这样子。那我他的肖老师他就说啊，那为什么我们的鼻黏膜会不分泌该分泌的液体而干掉呢？那这个在五脏阴阳虚实的辩证里面，这个算什么东西啊？ 乍看叫做肺阴虚，因为鼻子属肺嘛，对不对？那肺阴虚就代表这个人的呼吸道不够润，对不对？但是其实是错的啊，至少在台湾是错的，不是肺阴虚，是肾阳虚。就是唯有肾阳够，我们的整个脸是头上才会鼻腔有液体，眼睛不会干，所以这是一个肾阳虚的问题。所以会这样子鼻子过敏流清鼻涕的这样子的人，或者早上起来一起床就先打几个喷嚏然后开始流鼻涕的那种人，其实他的病根是肾阳虚。那要调治这个肾阳虚可以用的方就很多很多了，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如果是我在临床上面遇到鼻子过敏的人啊，我都会常常会觉得说，哎，我不要帮你医鼻子过敏好不好，我帮你开补药让你身体健康起来好不好。因为肾阳够了，其实这问题几乎就解决了。但你如果针对鼻子过敏要特效药的话，其实往往那个特效药会走到邪道上面啊。我们台湾的鼻子过敏的中医的世界已经很邪恶了。好，那等一下跟大家讲。那肾阳不够，像肖老师就提出一个方，叫做麻黄附子细辛汤，张仲景的少阴病的方子。因为麻黄附子细辛汤啊，它能够迅速的把肾阳通到孔窍来啊，因为麻黄是开表的，细辛是通九窍的。它原来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原来是治疗一种感冒，是太阳表症啊，太阳的表面的风寒呢、啊。进入少阴的时候，等于太阳连着少阴，那就可以从用附子镇住少阴里面，然后呢细心开通少阴肾经，让麻黄发外面，把这个风邪再吐出来啊。这是一个让少阴经把风邪吐出来的一个方子。那借这个方子呢，就可以舒缓这个鼻子里面黏膜分泌的不够的问题，所以要用麻附心。那么另外呢，肖老师还说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他的鼻子过敏，他的鼻子呼吸的时候这样子，但是呢他不见得是因为鼻涕才变这样，而是他的鼻腔真的变狭窄了。那鼻腔变狭窄是代表你的鼻黏膜扩张了。那鼻黏膜为什么会肿起来扩张呢？这个为什么姑且不论，但是呢他们那个流派对于伤寒论里面的某一个方有一个特殊的看法。他们那个流派对于伤寒论里面的葛根汤啊有一个看法，是说葛根汤一下去骨骼肌就会松，平滑肌就会紧。他们那个派别说骨骼肌就是运动的那个肌肉，跟肠胃道里面那个平滑肌是互相相反相成的东西。那反正骨骼肌变松平滑肌变紧的那个作用的同时呢，那你的那个鼻黏膜呢也会从扩张的状态变成收掉。那你的那个鼻黏膜缩回去了，鼻腔的空间就大了，你的呼吸就比较通畅了。所以他们那个派别呢会认为说，哎，治疗鼻过敏的话，葛根汤在这个作用上面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有用的东西。所以呢葛根汤几公克，再加麻黄附子细辛汤可能 1.5 公克，这个基本结构先做出来，然后呢再来加的药就跟这个地方一案很像。比如说像苍耳子啊，或者是辛夷花。那苍耳子是一个把这个皮肤表面的那个不干净的气逼散的药，就古时候苍耳子是用来治麻风病的。那这个辛夷花同学知不知道长什么样子？长得很像过年的时候我们插的那个猫柳，就是那个一根树枝上面有一些白毛毛的东西。那辛夷花呢，我们中国人会说，你看它的因为是白毛，毛跟白都是跟肺有关系，对不对？可是辛夷花呢它都长在这个树枝的尖端，那所以说这个花一定通得很高，所以我们认为辛夷花是用来从把脑子里面堆积的那些脏水或者风寒之气逼出来的药，所以就会觉得用了辛夷花的话，可以把已经进去的那些不好的气逼出来。那辛夷花跟苍耳子同学都听得懂，这样子都是比较破气的药，对不对？用多了会虚的，像我们中国人都认为辛夷花用太多脑子久了会空掉啊，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少量的辛夷花苍耳子。那在这里啊，在这个医案里面，他放那个抑制人精英子啊，用来 助肾啊，这是这样的，因为桂枝加附子汤是一个把那个阳气散开来的药，所以它需要有一点药去把那个肾气固着在肾里面。那如果我们已经直接开补肾的药，就不太有这个问题了，这样子。那所以那个结构，大结构大概就是，葛根汤跟麻附清汤，然后再加金银花，再加辛夷花跟这个苍耳子之类的。其实这个东西加来加去哦，后来就变成一个成方，叫做鼻梁汤，或者是那这个里面有几个变化，还有另外一个成方叫苍耳散，啊，这些都是我们治鼻过敏现在比较常用的药。那但是呢？你说用鼻梁汤或者苍耳散是一定会有效吗？那不一定，因为有人的那个鼻子过敏，鼻涕是黄的。那这东西又关系到因实化热，要用清热破因实的药。那里面需要加一点类黄连类的东西，就清热又破因实。那个是，比如说里面要掺一点点三黄泻心汤之类的。那这也是这个用药的方式的几个加减之一，但是其他的那些加减呢，就变得现在来讲还太早啊，因为那东西用的药的量比较少。但像要破上焦的，对不起，我现在开始要讲到破因实，所以要讲到一下那个哪一种鼻子过敏叫做阴虚，哪一种叫因实。那我想我们休息一下，下节课再来继续说好了。